喽。 啊。 藏房梁上呢。 房梁上。 啊。 哎，那行啊，来。别。 哎， 这也不行，那耗子给克了呢。 那耗子不是让咱主动买的药给治死了吗？ 哎。 万一有那么几个英勇不屈、叫声不死的耗子，再说呀，那耗子要知道他这药是咱们买的，他能不对咱们进行曝光？他能放过咱这钱匣子吗？ 这可怎么好哟？ 这可怎么好哟？ 这可怎么好哟？ 怎么好哟？ 哎， 啊， 咱们不是养着蝎子了吗？ 是啊， 咱们把它放到蝎子窝里去。 你糊涂。耗子跟蝎子是朋友，耗子能不把咱买药的事告诉蝎子？ 你胡说！那耗子他能说话吗？ 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。 那有个科学家呀，正研究耗子语言呢。那人家要研究出来了， 咱家这钱匣子早空了八回喽。 那倒也是。 怎么办？ 就是说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 就是你说说怎么办？ 哎呦，怎么办呢？ 哎呦，你说怎么办呢？ 哎呀，有了钱是找了罪，咱找了累赘喽。来阵大风啊，把钱都给我刮跑了吧。 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嚎了，你 强盗啊，把钱都给我抢光了吧，抢光了我就踏实了。 刚才你说了一句什么话？ 什么？ 你说让强盗把咱抢光了。 嗨，我是这么一说的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好透了，你真是我的好老婆，我的乖老婆，我的笨老婆，我的聪明老婆，牙上也是。你怎么想这么好的事啊？让强盗把钱抢去吧。 你疯了。 哎，让强盗把钱抢去吧，强盗把钱抢去吧。 你看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怎么回事 啊？ 哎呀，那你还没明白过来。假装咱们家让强盗抢了，把钱抢没了， 谁信呢？你这么个大活人，愣让强盗给抢了？ 哪儿？你把我捆住！ 捆住？ 啊！ 这办法能成？ 成！那腾腾腾腾进来四个强盗，我和他们展开了英勇的搏斗，哈！这大佬们他就把我捆住了，这办法准行。来，给绳子，您把我捆住啊！ 哦， 我说啊，他捆结实点啊！ 哎，别勒坏了你哟！ 没事，没事，舍不了男人保不住钱。 系什么扣啊？ 拴贼扣。 哎，这儿呢？ 猪蹄扣。 这腿呢？ 绊马索。哎，行，挺结实的，挺结实。 我再给你解开吧。 哎，怎么了？ 我心疼啊。 哎呀，那你要心疼我钱可就没了。狠狠心吧，好老婆。 哎，那我抱着钱匣子走了。 哎，回来。 啊， 这事儿还没完呢。 还有什么？ 你想啊，那强盗不把我打蒙，他能把我捆住，那我不正位啊。 那怎么办呢？ 抄家伙，照我的脑门子来一下。 什么家伙？ 歇菜刀。 那你不就完了吗？ 哎，不，那擀面杖。 那也够呛。 哎呀，我不怕打，你来吧。 你不怕？ 哎。 你哪儿不怕打呀？ 哪儿都不怕。